一打一打的得得得得得了个铃得一个铃得大起大得当里根冷当里根冷当里根冷的冷当冷根里根冷的冷当冷根里根里根当 我的儿他分何乐湾 何乐湾 前的去打雁天到了这般时就不见回魂将身而我坐之在窑门一立 啊不忘外边有风 有风也得唱外 窑门一喂 什么调 等我的儿他到来同把饭吃 啊不菜 吃西餐 哇还不忌口麻辣 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里根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里根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咱里根冷他里个冷他里个冷藏里个拉个冷藏一个冷地藏冷个冷藏一个拉个里个藏 吹 他里个冷 你老整整什么呀 不是怎么意思你这是 您这怎么拉起没完来了 哎您不是告诉我拉七遍吗 多会儿告诉你拉七遍了 您这 我这告诉您打住 哦打住啊 哎 我以为拉七遍呢 爸再来一回 哎 催马离了走 什么弦儿这是 汾河湾离个走汉秀带会呀心思坚船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把肚子挺一挺 我挺肚子干嘛呀 当当里当里干了 薛仁贵做事太短见凋零剑射完同时命然黄泉 当里干了当里干了当里干了你在那边等一等 我不等等什么呀 正催马来 等等 用木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好模样 见一大嫂坐摇前 前婴儿好香刘氏女后婴儿好香六银环甩灯 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 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灯 咯儿啷当一个儿啷当个里个儿里个儿一个儿啷，咯儿一个儿啷当个里个儿啷当一个儿啷，咯儿里个儿啷当个啷当个啷当一个儿啷一个儿啷，咯儿里个儿里个儿叮个叮个叮个儿里个儿啷一个儿啷， 讨厌。 好，蹦出俩字来，讨厌。 里个里个里个里个儿啷，咯儿啷当一个儿里个儿啷啷。 大嫂请来 咯儿里个儿噔噔个儿里个儿里个儿噔噔一个儿里个儿噔儿噔噔一个儿噔噔个儿里个儿里个儿里个儿噔儿里个儿里个儿噔个儿里噔噔噔噔噔噔儿里个儿里个儿噔个儿噔噔一个儿里个儿噔儿噔噔一个儿 越发地讨厌。

的是自己的开始懂了快乐是什么差别，我不想随便，也不绝对。爱让它像寄居蟹，探头又缩在壳里面，慢慢爬出奇怪的路线。我左边写，出现一些爱的画面，可是结果看不见。消息，可惜不够直接。站在中间地带，我真是不会有妥协。短短短了想念，梦想不能分配，原地。